咁啊，又者呢个日月光辉，只能照一周啊，尚且就不能照四周。但系十方就普照十方无量国土，所以就名为佢哋超日月光佛。咁啊，始终要有个问题。嗱，咁既然佛光能够照啊无量国土啦，咁啊，点解我哋现在啊都系属于无量国土中一份子啊？点解我哋又见唔到佛啊放出嚟个光辉咧？只就属于咧我哋呢个内心障重啊，嗰啲业障重，咁啊障住自己呢个清净心田，所以就见唔到佛嘅光辉。佛绝对就唔系话佛光咧唔照我哋，只系怪我哋自己业障重，话好似呢个盲眼嘅人，咁啊佢个眼盲咗啦，眼前所见啊一片都是黑暗，有关的日月光辉呢他根本就见不到。那他虽然见不到这个日光辉，但我就是不是否定呢就没有这个日月光辉呢？当然就不可以啊。其实日月的光辉仍然是普照啊，只不过你的眼盲了就见唔到啊，就绝对唔能够讲呢个日月光咧，唔知呢个盲人，而系呢个盲人自己眼有问题，所以不见。咁啊，佛光普照法界，亦复如是啊。我哋见唔到，系我哋自己呢个业障重啊，并不是话佛光咧唔照我哋。咁我哋明白呢个道理啦，只要我哋肯念佛、肯拜佛、肯诵经啊，咁啊以佛嘅法水，如果洗尽我哋呢个心地之中各种嘅烦恼垢浊啊，咁啊使我哋呢个心光启发之时，咁啊佛光就会照到我哋啦，我哋亦都见到佛光。嗱，咁啊日月光就有生灭成幻嘅。好似日头就有日光咧，咁啊夜晚就冇啦。嗱，咁啊日头有太阳光，咁啊太阳光就生咯。咁啊夜晚啊冇呢个太阳光，咁啊太阳光就灭咗啦。嗱，咁啊月个光亦复如晚上有，咁啊佢就生啦。咁啊等到天亮啊，咁啊太阳要出咧，就冇咗呢个月亮光啊。咁啊月亮光就灭咯。所以日月光是有生灭情幻，但是佛光呢是永远不生灭啊，时时普照，所以名为佢就超日月光。嗱，咁啊日月光明虽微生能够将佢隔断啊，但系佛嘅光辉即使系三成石都唔能够障碍啊，所以就名为叫做超日月光佛。个比佛教我就念十三门，咁啊大势至菩萨讲，佢话比日月光佛咧，咁啊教我修行啊，咁啊修乜嘢行咧？就修呢个念佛三门，即系念佛故而得证啊，呢个三昧嘅禅定啊，咁啊因为念佛咧而进入首楞严王大定啊。咁啊，因为念佛啊，修摄呢个十念心啦，而得到进入呢个不生不灭嘅寂静本体，咁啊叫做念佛三昧。嗱，念就属于能念之心，佛系所念之境啊。嗱，我哋嗰啲苦恼众生，只系念呢个尘劳，咁啊念尘劳。就即是生死根本。咁若是话我哋念佛啦，咁啊心心念佛啦，句句都系佛号，咁我哋就不起尘劳，就不起呢个贪嗔痴等烦恼。咁啊众生心，因为常常三乱，若是我哋念佛，摄呢个三乱啊，依 直一念，所謂心心念心都更無別心，咁啊從有念威依無念啊，念久不動，內心不起煩惱，外不為境所牽，咁啊內外直然，身心清淨啊，就名為叫做念佛三昧。嗱，咁啊念佛咧就有四種啦。嗱，第一種叫做實相念佛。嗱，咁啊實相即係自心，咁啊即是自己呢個本有嘅性。咁啊現在我哋作觀啊，咁啊觀我哋呢個實相自心本體，本不生滅，何來呢個內外中間呢？咁啊由此悟得啊，呢個實相本體係清淨無相。我哋能夠念念而是觀照，念久就念與念亡，觀與觀滅啊，心不漏盡，此本一如進入首靈嚴大地，就名為嗰只念佛三昧。嗱，咁啊前後之性，佢所修嘅咧都係屬於呢個實相念佛。嗱，第二呢個持名念佛啊，就例如我哋現在有人念阿彌陀佛，或者念藥師佛，咁啊或者念彌勒佛啊，啊或者念釋迦牟尼佛。但系我哋最普通嘅咧，都仲系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啊或者念四字，单人念阿弥陀佛，啊或者念六字，包括咧有南无两个字啊，即系念南无阿弥陀佛。嗱，咁啊南无就即系顶礼，系皈依，系恭敬咁解啊。我哋念南无阿弥陀佛咧，咁啊其实句句都话我皈依阿弥陀佛，我敬礼阿弥陀佛啦，我依止阿弥陀佛。咁啊，我哋能够句句都系南无阿弥陀佛，所谓行亦念，坐亦念啊。咁啊，即使我哋休息上床，我哋瞓低之时，闭埋对眼啊，都系念一句阿弥陀佛，所谓动静闲忘，迎宾送客啊，出入往返，行来进止。二六时钟啊，都为以佛为念啊，咁就叫做持名念佛。咁啊，第三咧就观相念佛，相啊即系佛像。嗱，我哋初修止观，我哋观一尊佛像，或者坐，或者立，或者卧，或者行咧，都皆是作观，乃至穿衣食饭。咁啊，亦都如是修观啊，咁啊，故九，咁啊，佛咧就时时刻刻都现前。咁我哋再进一步咧，咁啊，从观想一尊佛，我哋就观一质都系佛像啊。咁啊，止观若成，咁啊，再观一理都是佛像。咁啊，止观若成啊，我哋再观十理八理，再观一世界。都是佛像啊，咁啊止观若成啊，就见净空法界都是佛，闻佛说法得无生忍。若是话止观若成啊，我哋心欲见佛，去而不见，咁就名为咧叫做念佛三昧啦。第四就是观想念佛啦，就如上六观经所讲，我哋观想极乐世界。依步正步，点样个庄严？从客至讲，从浅至深，咁佢作观咧，就名为叫做观想念佛。咁啊，现在始终我俾佛教我念佛三昧，咁啊，于呢个四种念佛之中啊，佢就未有指定系属于边一种。咁啊，雖然未有指定啊，四種念佛之中屬於咧邊一種，但我哋總言之講句咧，就係念佛。嗱，咁我哋前一種個十相念佛屬於念字佛，咁啊後個三種咧，所謂持名念佛、觀相念佛或者觀想念佛。 都是属于念他法。那若要问念智法，即是实相念佛呢？咁啊，依呢个二十五种圆通之中啊，前后个二十四种圆通，前后个二十四圣所修嘅咧，都系属于咧实相念佛。咁啊，若要问念他法，咁就以前后个二十四圣所修集唔同。咁啊，向下咧就系立一种譬喻啊。咁啊，教我哋修呢个念佛法门。咁啊，因念佛之故而得正咧，圆通正入九灵圆大定啦。咁啊，叫做念佛三昧。嗱，咁啊，文里边虽然系用呢个譬喻嚟到解释，咁啊，其中咧呢个譬喻里边啊，就有反面同埋呢个顺面。咁啊，经文里边同譬如有人，佢哋一尊为一，是一人尊王。个如是人就或逢不逢，就或见非见，就属于反面。咁啊，文同人相益地益念心，乃至从生至生，通于形影，就不相乖异啊。咁就名为叫做顺显。咁啊，现在咧，我哋先先咧就解释呢个反面嘅经文。我话譬如有人啊，就一尊就为益，就一。人就尊亡，嗱咁啊，譬如有人，咁啊，其中就两个人咧，咁啊，呢两个人咧，一个就系母亲，一个咧就系佢个孩子啊，咁一共咧就有两个人，嗱咁啊，呢个孩子就外出，就去咗外边，咁啊，佢呢个母亲咧，就当然念念之间啊，系怀念佢呢个仔，去咗外边。咁希望佢早啲翻嚟，咁就叫做名为咧，第一尊为益，即系呢个母亲咧，就好专心咁啊，念念秒秒分分钟咧，都系怀念啊佢呢个仔。咁啊，但系指佢个孩子啊，既然系外出咗啦，但系佢哋一向都冇心啊，翻屋企见佢个母亲喎。佢连谂都冇谂过呢个问题，咁就叫做一人就尊王。咁啊，呢个一人就系个孩子啊。佢虽然喺外边，但系佢从来咧唔想念啊，见佢呢个母亲啊，佢直情都忘记咗呢件事添。咁就叫做一人咧就尊王。咁啊，如是二人啊，即系一尊就为益，就一人尊王。咁啊，一共就两个人啦。咁啊，若逢就不逢。就或见就非见啊！嗱，咁啊，始终若逢就对或见啊，咁啊，不逢咧就对非见。例如呢个母亲，佢虽然咧系时时忆念啊，佢外出嘅孩子，咁啊，佢忆念嘅时间长，咁就变成见到别人个啲仔咧，佢当为好似系自己嘅仔一样，乃至佢即使发梦啊！佢都梦见佢个仔咧，好似好快就翻屋企啦，咁就叫做若逢，就叫做系或见啊，即系或者系逢咧，或者系见。嗱，咁呢个母亲虽然忆念佢呢个仔，但系佢呢个仔喺外边咧，佢根本就无心归家，佢根本就唔曾谂过话点样咧快啲见佢呢个母亲，咁就叫做不逢。就叫做是非见啊，因为他根本就没想念见他的母亲啊，那他怎样可以逢到他的母亲呢？那他就不逢了，那当亦都见不到他这个母亲啊，那他就非见。那么若是为用的法啊，你得合这个譬如呢，那么一尊就为益，那么譬如佛啊，那么心心念念都是度众生。因为佛因中发愿度众生啊，所以嘅因中就发众生无边誓愿度呢个大愿。咁啊，现在已经成佛啦，咁正好度众生满自己因中所发嘅度众生之愿，所以佛呢肯定系大慈悲啊，佢时时刻刻呢都怀念我哋啲众生啦， 佛呢大慈悲啊，时时都想度我哋嗰啲苦恼众生，就只得呢个母亲呢，就常常啊忆念怀想佢外出个仔一样，咁佢哋一专就为忆，咁啊一人不专忘，就系说明咧佛虽然念度众生啊，但系众生佢根本就唔信佛啊，何况叫佢念佛呢？所以亦都莫奈其何，乃至到有一类人，咁啊佢见到人哋念佛啊，佢都生一个毁谤，破坏呢个念佛者，咁啊真系咧罪过无量。所以叫做一人嘅专忘啊，就系嗰啲众生唔肯信佛，唔肯念佛。咁啊若逢同埋画见呢，就比如佛常常系逢众生啊，佛呢以大慈悲常常见众生，做乜啊？就系、是、逢到啲众生，见到嗰啲众生呢，系流于生死，系受诸痛苦啊！咁啊，既然呢见到众生流于生死，受诸痛苦啦，所以佛就常常念念度众生啦。佢话若逢就画见，咁啊不逢以逢非见呢，就譬如众生唔信佛，亦都唔念佛啊，所以就不逢佛，所以亦都不见佛。所谓以人相益，就以益念心啊。嗱，如果你个母亲咁啊，佢益念呢个孩子，孩子亦都益念呢个母亲，想见呢个母亲，咁你就以益就念心啦。两个人呢彼此相益，咁啊母亲想见仔，仔想见母亲呢，咁啊两种嘅相益呢种嘅心念呢，就来得心善，就如是乃至重生至生，就同于形影，就不相乖异。就譬如母亲常常忆念佢个仔，仔亦都常常忆念佢个母亲啊。咁呢个仔呢，就常常在佢呢个母亲嘅膝下，唔离开佢呢个母亲啊。咁佢母子二人重生至老，好似乜呢？就好似呢个形通埋发出嚟呢个影，永远唔能够分离，所以话不相乖异。嗱，咁啊，若是话譬如咧，就譬如佛，咁啊，常常念众生，但系众生亦都常常念佛啊，所以念之在之，日夜无间，咁就利益就念心咯喎。咁啊，如是法常念众生啊，咁啊，众生亦都常常益佛念佛。咁啊，又是重生至老，我哋念佛嘅人，就或者现前见佛啊，或者定中见佛啊，或者梦中见佛。咁啊，临命终时，舍身就必定往生佛国啊，受用佛乐。不十方如来就念念众生，就如母一子，就话十方如来呢都常常都系念众生啊，就说明唔单话一尊佛念念众生，一切诸佛亦都念念众生。因为十方一切诸佛唯一个目的就系要度众生，除了度众生之外，都更无别事，亦都无别念啊！所以十方诸佛如来念念众生，好似乜呢？就如同呢个为母者常常忆念啊，怀想佢自己呢个在外嘅孩子一样。嗱，咁啊，如果确切而论啊，佛念众生嘅慈悲，咁啊，即使咧母亲忆子咧，亦都所不能及。点解咧？嗱，母亲忆子，咁啊，如果忆得久咧，你都唔翻来咧，咁啊，佢都会忘记噶啦。 咁啊，佛念众生啊，永远都唔忘记啊！即使有一个众生未曾化道得到咧，佛啊，乃至行菩萨道者咧，都要发愿生生世世要度到佢啊！咁啊，证明咧，佛就唔会忘记众生啦。唯有母亲怀念忆想佢自己呢个儿子，也不过系佢今生啊所谓一生之事。但佛念众生呢，乃尽未来际，无有一念舍离。至于话信佛嘅人，佛呢就固然啦，咁啊要念佢，要度佢，乃至毁谤佛嘅众生，佛佢亦都唔会放弃啊，亦都常常念念佢啊，亦都要救度佢。永远啦，唔会舍离啊！呢个谤佛嘅众生，所以佛忆念众生咧，就过于无知一子啊，系不可为喻。咁啊，若子同世，就须忆何为？就系话呢个做孩子，佢唔翻屋企，佢冇翻屋企嘅念头啊，肯定变成呢个母亲想忆念佢个孩子。唔令佢点样忆念佢个孩子，亦都无所用。咁啊，譬如佛念念想度众生，但佛不受佛化，佛亦都莫奈其何。所以在呢个《法华经》里讲，佢每字作意念，佢以何令众生啊，就得入无上位，速成就佛身啦。咁啊，都系证明啊。佛呢是常常怀念众生，他又说我本立誓愿欲令一切众啊，他如我等无异，都是说明佛呢是忆念众生啊。例如阿弥陀佛所发的四十八愿，边一愿不是度众生啊，愿愿都是度众生啊。那么若知如来有十二大愿啊，观音菩萨咁啊，亦有十二大愿，何尝唔系度众生呢？亦都系愿愿度众生啊！所以诸佛啊，慈念众生系过于父母可为喻。但系你虽然念众生啊，但系众生唔肯信佛，唔肯学佛啊，咁啊有乜嘢办法呢？当然亦都莫奈其何，好似母亲想佢个孩子啊，但系孩子唔想念母亲，当然佢就唔会回家见母亲啦。所以呢个母亲就亦都莫奈之何啦。我话若子徒世，就须忆何为？咁啊，子若忆母，就如母忆时，母子力争就不相为远啦。就系话如果呢个孩子，咁啊，忆念呢个母亲嘅时候啊，就好似呢个母亲咧怀念佢个儿子一样。咁啊，而母子二人重生至老，就不相舍离。咁譬如众生若能念念念佛，犹如佛之怀念众生啊，咁啊，众生与佛就不相为远啊，重生至生都佛国受用。但若众生心就益佛念佛，就是众生之心与佛心是无二无别，因为迷故而去尘流转。现在将这个缘尘之心去益佛念佛，心心念佛，念念不忘，动静闲忘，都皆如是念，就现前当来就必定见佛啦。例如晋朝个慧远大师，咁啊上庐山创啊，咁啊呢个念佛法门，咁佢一生系三次见佛，咁啊名为佢哋现时见佛，咁啊舍生生极乐国，咁就叫做当来见佛啦。所以念佛之人终必见佛，无有不见佛者。咁啊佢哋现前当来咧系必定见佛，咁就去佛就不远。咁啊，念佛嘅人唔单现前当来见佛，而且去佛果菩提之道咧，亦 福系不远，因为万法就为心啊，心念佛时，时心即即系佛。若是我哋心念尘劳啊，时心就系众生，就系、是、生死啦。所以解心密经里边讲，佢话言则是心，如是生时，则有如是影像显现啦。我哋如是心生起念佛心之时呢，我哋就有念佛嘅境界而故能现前将来呢都必定见佛。就不假方面就自得心开啦。咁念佛属于第一方面，唔识假其他嘅方面。所以念佛之人必生西方心花开朗，佢话不假方便，自自然然呢，你只要念佛就会得到心花开朗。咁以上呢，无论经文与讲法，都系属于解释啊念他佛呢方面而讲嘅。嗱，咁若是话念自佛呢，即系自己修行啊，咁自己参话头。自己用功啊，所谓扫除一切相啊，唔使人家嚟接引嘅，系靠自己用功嘅。咁我哋又点样嚟解释啊？佢话十方如来，就譬如呢个本国真心啊，咁啊真心树红横遍，咁就叫做十方啊。嗱，此真心系无形无相，咁就叫做如啊。此真心能照了一切诸相而无为，咁就叫做来。咁啊合埋咧，叫做十方如来，就系譬如自己每一个众生啊，呢个本国众生，嗰只念念嘅众生啊，咁啊譬如呢个真心本来具足此国，咁啊众生迷此国就起妄国，念念之间就念于呢个尘劳。嗱，咁啊，众生虽迷此国而起妄国，念念念于尘劳，但系本国真心咧，都未曾离开呢个妄国啊！只要众生一念回光返照，即妄国就系真心。咁啊，既然本国真心未曾离开呢个妄国，咁就即是十方如来就念念众生啊！如同呢个母亲去忆念佢呢个孩子一样，咁啊若以菩世就虽忆何为？咁就譬如众生，既然迷此国，成为妄国，咁就念念向外攀缘，佢唔念自己呢个本国真心，唔反照啊自己呢个清净本性，咁啊呢本国真心亦都莫奈其何啊！佢话若以徒世就虽益何为？佢话只若益母地而母益时，母子力争就不相为远。咁就譬如我哋众生，若是以呢个此国之反照自己呢个本国嚟啊，好似乜呢？即系如同呢个本国真心念呢个此国之一样。咁啊，呢个此国之合呢个本国嚟。就而不为怨啦。咁啊，若众生心就益佛念佛啊，咁啊，譬如众生闻得有佛性，有佛性者都可以成佛啊。从此念念反照自心，念念系回观自性。咁啊，因为念念反照自心，念念回观自性啊，咁咪叫做益佛念佛。在现前当来就必定见佛，咁啊，譬如上根利智者，咁啊一念观心就顿空烦恼，可入呢个大乘见道啊，位在呢个圆教嘅初住位，咁就叫做咧系现前就念见佛，咁啊日后转身入呢个菩萨正位啊，咁啊属于当来见佛啦。咁就去佛不远，咁就譬如既然入咗大乘菩萨位，咁啊当然喺佛果菩提啊，就唔系几远啦。佢话去佛不远，就如同呢个涅槃经所讲，咁啊若能观心，名为佢嘅上定啊，一切妄想 都一如顿息啊，与如是观行相应呢，就名为去呢个本国真心不远啦。佢话去佛不远，佢不假方便，就自得心开啊，就譬如众生但能观心，反照自性，咁就唔需要假其他嘅方便，只要参究自己嘅本性啊。咁啊，若是参破本罗，就能够心花开放啊，就豁然顿悟。咁啊，常咧就系若念自佛呢方面嚟讲嘅。佢话如染香人，就身有香气。嗱，香就譬如食嘅功德香、化身香、波野香、解脱香。咁啊，染香嘅人咧，咁啊，你唔使成日喷香水啦。佢只要喺呢个做香嘅工厂里边做事啊，咁啊，佢一日有八钟头工作，咁啊，等佢下班咧，佢全身啊，咁啊，自自然然咧就有呢个香气啊。点解咧？佢因为佢做染香嘅工作，所以好自然就染到有呢个香嘅气氛啦。佢话如染香人就身有香气，咁啊，譬如念佛之人。染都有佛嘅种种嘅功德香，咁我哋啲苦恼众生一向攀缘外境啊，起贪嗔痴，就只有呢个烦恼臭啊，就绝无呢个功德香。咁啊，现今因为念佛之故，心地清净，就具足佛嘅法身香、波耶香、解脱香啊，具足呢个三德四藏香，所以是心念佛之时。自心就是佛啊，佢话如染香人就身有香气，佢指则明若叫做香光庄严。唔论你念自佛、念他佛，咁啊念佛法门都系叫做香光庄严啊。嗱，香庄严就系福德啊，光庄严就系多耶智慧。若是话众生念念念佛啊，咁啊念念之间就具足福德智慧。两种的庄严，咁就叫做香光庄严。咁啊，平常人唔知呢个念佛法门微妙难知，所以别求其他法门。若是以佛眼观之，念佛法门啊，具足福慧意，所以念佛法门功德呢系不可思议。咁啊，将来呢就系菩萨叙述。过去啊，咁啊有一尊叫做超日月光佛，咁啊佛咧教佢修呢个念佛三昧嘅方便，以及咧实成啊念佛种种嘅好处。佢话我本因地就以念佛心，就入无生忍啊，只得求佛问从何方便入三摩地。佢话我本因地以呢个念佛心咧。是入无生忍啊，就是以这个念佛心摄多念，就为一念啊，念念念佛从有念入无念啊，咁啊一念顿空见清净佛如如不动，名为叫做入无生忍，就是叙述呢自念成就。佢话今于此界就摄念佛人。归于净土，咁啊，既然自利成就，咁啊，当然就要发心利他啦。佢话今于此界摄念佛人就归于净土啦。嗱，文具偶益大师讲个菩萨自行，咁啊属于圆教，但系如果化他呢方面咧，就四教都齐用，咁啊说明菩萨唔单发此界嘅众生啊，十方世界嘅众生。都无所不发，因为菩萨正清净了法身，是暂而就遍一切啊！唔单发此界的念佛人归于净土啊，亦都发十方世界的念佛人即皆令佢同归净土，只就系若念他佛的人呢而讲嘅。嗱，咁啊，若是话。念自佛呢，佢就全仗自力啊，唔受人哋接引嘅。凡系念自佛者，都系扫一切相啊， 所以《金剛經》裏面所講，佢凡所有相，都皆是虛妄啊！佢若見諸相之相，就即見如來。咁啊，如果佛啊，佢接引佢啦，佢話你係個魔障啊，佢話你係個魔鬼，所以咧，佢參禪啊，所謂障自力修行嘅人咧，佢啲嗰句話啊，咁啊，佛來要斬啊，魔來亦都要斬，佢就唔係真係去斬，而係咧佛來魔來咧，佢都唔執著啊，佢就仗自己咧呢個力量去修行，不受呢個外境所轉。咁啊，如同呢個文演禅師啊，咁佢有一次佢一發願去五台山，要佢親近文殊菩薩。咁亦都係想親自見文殊菩薩。咁佢去到五台山咧，咁文殊菩薩當然係現身教化佢啦。咁但由於呢個機緣不契啊，咁文演禅師就當面錯過。咁後來文演禅師自己開悟啦，咁佢當飯頭，咁文殊菩薩就騎個金獅子現身上嚟咧教化佢。咁文演禅師當飯頭當然有個鑊鏟啦，咁叢林嗰啲鑊又大，個鑊鏟亦都唔細噶喎，咁用個鑊鏟一鏟就鏟過去，佢就講啊，佢話我當初想見你，你又現身。他说现在我不想见你了，他说你又何必现身呢？同时他又说了，他说你是叫做文殊，他说我亦都是叫文，我是叫做文演，我不是叫做文殊，那么你文殊就与我何干呢？意思即是说你修行你开悟，今日我修行我亦都开悟，是靠自己的力量去参究自己的力量可以开悟啊，这就属于叫做念意佛，就不接受他人教训，一个证明。他说归于净土，咁啊，凡念佛者都是获生西方净土啊。嗱，咁啊，生到西方净土有九品不同，咁啊，随顺呢个行者个念佛功行浅深呢，就有所分别。若是话念佛之人亦坚发菩提心啊，咁佢就必定系上品上生。佢临命终时亲见阿弥陀佛与诸大菩萨，亲临接引，弹指之间就可以往生净土，闻法开悟就证无生忍啦。嗱，咁啊像咧就系属于啊。咁啊，求佛问从何方便入三摩地？咁啊，向下咧就求佛问啦。咁啊，五十八家谁为圆通？佢话佛问圆通，咁啊，别人所证，我就不得而知啊。咁啊，而我大势至所证嘅咧，佢话我无选择。佢话咩嘢叫做我无选择？嗱，例如阿罗律陀尊者。咁佢单选眼根，咁啊观音菩萨系单选根啊，焦凡多提尊者系单选舌根，周利盘特迦尊者系单取鼻根啊，咁啊如疾尊者就单取身根，咁啊须菩提尊者咧就系单观二根，咁啊六位尊者菩萨于呢个六根之中咧，咁啊各选一根。为呢个圆通嘅根本，但系现在始终大势至菩萨，佢话无有选择，咁就唔同前后诸圣啊，所以话都摄六根啊，就系将六根咧一齐修持，令眼所见无非都系佛相佛迹啊，令耳所闻。无非都是佛音声啊，令个鼻所受无非都是佛香，这个舌所宣扬都是佛号是佛法，身所觉触都是佛境界啊，二根所对的啦， 都是佛法，是佛境啊，将这个六根一齐都摄在佛一个境界之中，咁啊佢就都摄六根，六根同时念佛，个正念就相界，即系念念之间念佛啊，咁啊无有余念，心心念佛都更无别心。念念不息咁样去念啊，所以话相续无间，我话正念相继就得阿摩地，就因为正念相继，念念都系念佛，无有止息。咁啊，既然一句都系佛号，句句都系佛号，为佛意念啊，咁啊心无杂念，所以能够内离妄色，外断绝一切妄缘，所谓内外暂然，如如不动啊！从此正入呢个三摩地，得到正入首灵阎王大地，就思维第一啦。咁啊，一句佛号咧系最第一，咁啊，只不但以自己为第一啊，以一切圆通之中，咁啊，亦系第一。因为活法时多以念佛得道啊，所以此个念佛圆通系超于一切而成第一。咁啊，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《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》第五卷，已经咧系讲完。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《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》卷第六。继以时观世音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：佛世尊忆念我的无数恒河沙劫，佛于是有佛出现于世名观世音。我于彼佛就发菩提心，彼佛教我从文思修入三摩地。嗱，咁啊一段经文咧，佢呢个科就系从第五卷所谓众正各说经门。咁啊，其中一个第五科啊，名为叫做观耳根。嗱，咁啊，本来咧就系、是、六根、六尘、六色，以共呢个七大啊，就只有四科。咁啊，现在有第五科咧，就系、是、将呢个六根中啊，就分为两科，系眼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呢五根咧，就为一大科。咁啊，始终呢个耳根咧就系、是、另外立科。嗱，咁啊，六根嘅次第应该咧系眼耳鼻舌身意，即耳眼根就为先。咁啊，耳根咧就系、是、排在啊呢个眼根之后嘅。咁啊，应该就眼根为先，耳根咧就在第二。咁啊，现在于呢个二十五种法门之中，就系、是、把呢个耳根啊留在咧最后嚟讲，因为前嘅二十四乘各说修正法门，只系咧略说啊。咁啊，现在观音菩萨嘅耳门系属于广说。嗱，咁啊，又者阿难，咁啊就发起此经。但阿阿难咧就为当机啦，咁啊现在佛咧系特别咧为呢个阿难而说嘅，因为阿难佢一向就多闻，所谓不无真执，佢循声流转，所以佛咧就欲想令佢就路还家，反闻自性，所以在呢个六尘之中，本来就识。声香味触法以呢个色尘为先，呢、这个声尘咧就排在第二。咁啊，现在呢个二十五圆通之中，咁啊最先咧就将呢个六尘啊，第二呢、这个声尘排在最先，以呢个焦尘如五比丘咧，因观呢个声尘而悟道，就是、以观音菩萨呢、这个耳根啊排在最后，就个说明。六尘以星尘为先，六根咧以呢个耳根为先啊，就系、是、尘与共根咧系相对，亦都说明阿难 当机以及娑婆世界的众生呢，咁啊应该就要以呢个六根嘅文性啊为下手方便，就观于呢个精尘啊不增不灭，咁啊从此呢系得正圆通。所以二十五圆通呢就以精尘为先，就以呢个耳根嘅圆通呢就系为最后。咁啊讲到此处，时间已到啊，咁啊向下问长就付于下午。